都会餐厅选在吃到饱，一瞬间什么浪漫都死掉，咕叽咕叽白头偕老难见到，睡觉起床慢跑洗澡下班睡觉，谁比谁好能差到多少，迟早都要向上帝报道，既然坏的统统改不掉，用力思考 都说不了， 咕叽咕叽数数钞票永远都比标签少，名牌包里面还要塞到爆，估计估计什么病都能吃药，掏光掏宝自我慰劳，工作垮掉，谁比谁好能差到多少， 谁比谁好能唱。